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也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嘉宾区的这位嘉宾，我们的标题各位已经看到了，他是一位明星摄影师，到底有多大牌，我们要请他自我介绍一下，有请李欧文。 大家好，谢谢。 欧文可以在离话筒近一些，这样大家听你的声音会更清楚。 这样可以吗？ 可以。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时尚摄影师李欧文。 这样咱们问一下啊， 谦虚，对， 曾经拍过的大明星都有谁？ 是 袁一、泽华，这已经是摆在面上了。 这个目前还没有 除了我们俩之外啊。 拍摄过的有巩俐、姜文，然后李冰冰、高圆圆， 天哪， 赵又廷，然后还有好多就。 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些名字以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标题可能有点不成立，因为他们本来底子就好啊。 所以得有机会拍一下主持人。 这话接的真是。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在骂我们底子不好呢？就是、 我们底子这么好，只是旁边那个人底子不好，拍旁边那个人就可以了吗？ 没有错。摄影师意思是说，那既然你们觉得我拍的这些人底子很好的话，那就是你们咯。像我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摄影师是可以朽木，然后也可雕。没有，来开玩笑，不要紧张。各位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会实实在在教大家怎么样去跟镜头去找到一个契合点。 你今天这身衣服真的是穿的非常的怎样？ 你先等一会儿夸我。我们先介绍一下在我们表演区的这一位 P 图小能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 P 图小能手小贝。又一次和大家在周四的下午见面啦。 欢迎思妍，也叫狒狒哈。 没错。 今天他专门听说来了摄影师，然后准备了好多套他认为很好看。 没错。 所以他是 PK 的意思了。因为摄影师主要是靠相机来拍摄嘛，他是主要来靠后期嘛。 对。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对，因为拍和 P 其实是两个非常需要有机结合的一个问题，这个也希望欧文一会儿来跟我们普及一下这些知识。当然狒狒目前的水平就是说可以把日常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然后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时总是很快的速度下，然后把它 P 的让人觉得还挺满意的， 就是一秒钟可以把袁一 P 成范冰冰，是不是？ 我不知道狒狒有没有这个功能，一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好， 今天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平台来随时收看。我们一会儿会让思妍换上不同的衣服，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人，根据欧文你自己，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嘛。有人说摄影师其实他拍的时候也是看人的。 很好奇，我们在场的三位，你最想拍谁？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最想先拿谁做示范，或者先尝？那么好荣幸啊！ 为什么？因为朽木是不是？对啊，事实证明朽木也可以雕出来。 因为差距太大，想看一看到底能变多好看。好了，如果你们很期待， 这边穿的这身衣服 很 适合拍照，是吗？ 所以今天其实思妍也带来了几套衣服，一会儿我们会轮流让她试一下，然后轮着换完衣服以后在镜头前感受一下。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从这位时尚摄影师的镜头当中去了解到你平时日常生活中，或者哪怕是你去别的影棚拍照，怎么去捕捉到自己最美的角度， 很重要。 瞬间的话，今天可以来学习一下了。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了解一下都有什么样的资讯值得我们关注。上周四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新版《流星花园》，然后没有人看，就是在直播间的所有人都没有看过。 为什么要讲新版《流星花园》？ 但是我当时就预告过了，我说新版《流星花园》虽然口碑扑街 啊， 但是他们的时尚资源非常好。我相信欧文应该了解到，他们那四个男主角最近不仅获得了很棒的时尚资源，还火遍了日本。 嗯，现在其实蛮火的。 对，特别火。其中演道明寺的那一位叫王鹤立，对吧？对吧？ 对 吧？ 对， 王鹤立。就是你看他的就是日常的照片，这些硬照确实是很帅， 他很帅气， 棱角各方面包括五官。请欧文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评价一下他的长相吧，点评一下。 对，确实五官很立体，然后拍摄的时候呢状态和眼神啊这些也是很到位的。 摄影师会关注就是嘉宾的这个五官吗？还是这些其实不重要？ 那就是关注五官啊。 五官其实很重要，那五官当中最重要的是眼神吗？ 对，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眼神能传递的东西其实是最直接的嘛。 uh-huh. 啊，也可能是鼻孔。 你在说谁？ 那是角度的问题。 在欧文手下是不会有用鼻孔来传递信息的照片。 这画面会很美的。 好了，最近新版《流星花园》里的这个道明寺扮演者，因为长得好看呢，就火出了国门。然后因为这个《流星花园》本来就是日本漫画改编的嘛，所以日本确实有一直以来都有大批的粉丝在关注。那八月份呢，在 Netflix 会在日本首播新版的《流星花园》，所以很多日本粉丝觉得好期待。然后现在在他们那边的社交平台上，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些预告的照片呐、什么的。 其实海边的那个照片还是挺好看的。 对，其实他们拍硬照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在微博上看到硬照的宣传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期待。所以期待越高，落差越大。所以之所以新版的口碑会这么低，我觉得跟之前很多观众对他期待非常高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确实有一些关系。 原版太好了。 对， 哎，我突然觉得狒狒很适合演那个山菜的妈妈，哎， 形象 气质非常的大。 现在还不像，我还带了一些非常复古的东西， 你说稍后会更像， 会更像。 那他们在电视剧当中的这些穿着虽然还挺受争议的，好像感觉没有演出原版的老版的那样的，就是那种富二代的 阔气， 对。但是私服确实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日常一些街拍的照片， 这卫衣很好看嘞。 对，就这种马卡龙色，它也驾驭得很好。然后像这种鲜亮的柠檬黄，一般在影棚拍照的时候，欧文，你作为摄影师，会推荐大家穿更鲜亮颜色的衣服，还是饱和度低一点的衣服？ 对于我来说都 OK， 然后就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背景或者主题，或者不同的光线，对。 摄影师不管服装搭配吧，应该会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一块吧。 是，我们拍摄基本上都会有服装师，但是我们也会给一些建议。 就提前会沟通，你们大概会穿什么 样的。对，我们拍摄方案嘛，然后提前会确认沟通。 然后另外几位其实私服也都是还挺值得借鉴的。 这个私服生活当中这样穿的话，可能会有点作哎。这一身， 但是我觉得其实可穿性很高，里面是一件 T 恤，外面是一件衬衣，主要是这个贝雷帽搭配得很好。 在北京会有点热。 对，你看像这种私服里面穿一个半，今年很流行这个半高领的 T 恤。 这个半高领 T 恤为什么不穿在电视剧当中呢？就很符合他的气质啊。 所以为什么挑了这么几张私服的照片拿出来，也是因为想要说他们四个人最近拿到了 Louis Vuitton 的电商平台揭幕的一个广告资源片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在视频当中确实展现出了 比较强的那种时尚的张力和表现力。我不知道欧文看没看过那一分多钟的宣传视频，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 也送给收音机前啊，当然收音机前可能看不到了，送给网络前的那些网友们，尤其是女粉丝们，希望你们通过接下来一分十秒的广告视频可以收获爱情。 我们都得学习一下哈， 对， 那个张力 收获爱情。 是哪个的 花泽类吧？ 是花泽类 应该是，嗯， 这是道明寺。 高跟啊，某些角度我以为是高跟鞋， 只是一个短靴而已。但是这个外套是 PVC 材质的， 嗯哼，卖的价格很高嘞， 对。和男生来学习的， 是 以及我这种头发长度的女生。这套是最舒服的感觉， 学生地的感觉， 对，最日常最休闲最舒服。怎么样，看完这个官方这个线上平台的宣传片之后，有没有服气一点？为什么会选他们四个来演新版的《流星花园》？ 就很想 选到你， 很想好好工作，好好努力， 多挣一点钱吧。 这样也可以买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扣子。 那我想请欧文来分析一下，因为你接触了这么多的明星，就是其实像这种量级的品牌，他们在挑代言人或者是宣传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很挑的。你觉得他们四个人的什么样的气质匹配到了 Louis Vuitton 这个品牌？ 帅呀、 可是帅的男明星在娱乐圈很多啊、你说杨洋不帅吗？很帅啊。吴亦凡也很帅啊。鹿晗也很帅啊。 周华不帅吗？也很帅啊。 但是你还没有入这个圈子，这是唯一可惜的地方。 也是他们自身的气质吧。然后不管他们，就是说现在出来的新版流星花园就是包或者扁，但是他们自身 热度在， 对 对 对，他们热度，他们的粉丝群体以及他们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每个人出来的一些状态，还是可能跟LV 是有些契合的。 也许就是某一次接触，他们彼此确认过眼神，就没有办法了。 你会期待跟他们四个人其中的某一位合作一次吗？拍摄一下。 会有吧。 或者你有没有觉得说刚才展示那些， 提到可能是道明寺， 道明寺吗？ 会吧。 我想问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或者你有没有觉得刚才展示的这些图片当中有哪一张是你觉得说哎不行，没有把握住他们的那个灵魂和最帅气耀眼的部分， 推荐给其他摄影师去拍？ 如果我来拍的话可能会捕捉得更好。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信心把他们拍得更好的。 因为这个吧，可能你不同的策划方式和表现手法可能就会出不一样的效果。 对， 那可能在这样一个短片里面他们是一种呈现，然后也有可能会有更好的呈现，当然会有。 好，说完了男明星之后，接下来我们聊一位女明星。不知道这位欧文有没有合作过，她是金马影后，然后呢也是超可爱的表情包，同时也是青春无敌美少女，就是马思纯。你有合作过吗？ 没有。 干嘛思妍，你为什么欧的这么？ 但是我很喜欢她。 大师姐啊。对， 师姐就可以了。你家大师姐， 大家都在。 你为什么说大师姐？ 你尊重马思纯的意思了吗？ 你咨询过马思纯的感受吗？ 真的是，电话连线一下。 欧文，你说你觉得很喜欢她是吗？ 嗯。 为什么？哪方面？ 演戏好啊，而且真实。然后前一段不是《幻乐之城》里面， 对对对， 有拍一段，就确实她的演技很好。 她是一个很刻苦努力的女孩子，对，因为她到现在慢慢的就是这个人气越来越高了之后，经常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问到她，你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最大的挫折，或者是青春期趣事什么，她都会提自己上学的时候很胖的一件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因为他跟咱们就差两级，其实咱们交集还挺多的。 是， 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她一直不是一个胖姑娘啊。 以前是属于这个，就是青春期有的那种肉肉的状态， 就 baby fat 而已。 对对对对对， 胶原蛋白很充盈，但她是一个高个子女生，所以只是天生稍微骨架大一点。 对，谁知道若干年过去之后，她的胶原蛋白还在， 一直 是 baby fat 就没有了。 最近在某护肤品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呢，她也是展示了自己为这个护肤品品牌拍摄的一个新作，叫《七月与新生》。 啊，跟那个电影很相像。 对，就差了一个字。那同时呢，也聊到了自己主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以及热播的综艺，刚刚欧文提到的《幻月》嗯、《爱乐之城》。对，更吐露了自己青春期的自卑往事。我们来看看马思纯是怎么说的。 我是马思纯。 其实说实话，就是真的还是尽量少熬夜。熬夜的确对皮肤也好，对身体也好，真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在必须熬夜的情况下吧，我觉得还是多补水，多修复皮肤。我说海绵宝宝还行吧。我期待的是又有一次突破吧，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七月与新生》就是一次新生，就是一次突破。《七月与新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肯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女生、女性不一样的面。我的青春趣事就是我突破自己减肥。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挺不起眼的一个小胖子，爱美之心人间有之的，然后就开始特别认真努力的减肥，减了很多很多很多斤，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会变得自信了一些，敢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了，以前都不敢。虽然这不是一个趣事吧，但是对于我的青春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关。房间有很多娃娃，也有海绵宝宝，各种各样的娃娃我都喜欢，我会抱着娃娃睡觉的。挺紧张的，但是我也是因为紧张才去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形式，我特别想去试试我到底可不可以，即使不可以我也觉得我战胜了我自己的那个心理防线吧，因为对于唱歌来说的确我是非常陌生的，去完之后就是觉得真的演得很爽，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了，然后创意我自己出，然后剧本自己写，这个事情还挺用心的，然后主要就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投入了进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提前了几天去排练，很多要和机器的配合，我们是一镜到底，所以其实还挺难的，大家看到的好像很简单的一个8分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几十个小时排练出来的结果。水月是一个挺奇怪的女孩，她也是有很多面的，我觉得我不想透露太多角色的个性，反正看妆容大家知道她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所以大家去电影院看吧。 这是马思纯聊到自己的这个青春趣事，然后以及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正在热播的综艺的节目。那这次其实主要是为了推介自己的这位品牌代言的《七月与新生》嘛。 嗯， 他在这部片子里面一人分饰多角。 嗯， 然后也是想要去展示出那种女性抛开年龄的禁锢， 嗯， 然后放飞自我的一个状态。 你今天从镜头当中也看不出你的年纪哎。 对啊，我其实 就感觉28、38、48都是 OK 的。 其实我是1930年出土的。 保养的真好，你用的一定是欧莱。 我们一直都没有提他代言的这个品牌，你为什么这会儿啊 ？Sorry。 那个品牌听到的话，记得补一下广告费啊。 啊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七月与新生》这个作品，其实很短，1分15秒。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时间越短，他所发挥的余地可能就越小， 是， 所以就更考验他的演技。那刚才欧文也说了，在女演员当中，马思纯算是新生代里面确实很有演技的一位女演员，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在这个《七月与新生》当中她是如何表现的。 总以为长大是一辈子的事儿，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就在一眨眼之间。一边长大却一边变老，才不要。 的一段广告，不同的人看感受不一样，有人说像奥妙的广告。 谁呀、啊、真是没有品。肯定是山菜的妈妈说的。还有人说呢， 思妍说像什么广告来着， 很像牛奶或者是什么健康食品的广告。 主要是我觉得马思纯很适合穿白衬衣。然后她一穿白衬衣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无敌少女的状态，青春美少女，然后很干净很清爽很阳光， 多面切换的也很好。 对对对对对， 酷酷的也不错， 有酷女孩，然后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状态。欧文，你会觉得说女孩子穿白衬衣拍照大概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是慵懒风呢，还是说有些人穿白衬衣可能会拍出性感风或者怎样，你更擅长？ 刘涛穿就会拍出安迪风，干练的女性风。 也有些女生白衬衣如果穿不好就会穿出中介风。 你为什么看着我然后眼冒着光？ 可能啊，对，我一般拍摄看还是分人吧，就有的人他确实就是白衬衣他穿的就很性感，然后有的人穿的就很自信，然后像可能马胜穿着你就觉得他很活泼，很 对，很青春， 很青春，对， 对对对 啊，可能周冬雨穿又是一种小鸟依人的状态。 所以拍摄之前是一定要跟被拍摄者做一个沟通的，是吗？ 最好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沟通或者你对他有一些了解。 因为你知道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普通人经常会因为看到某一张照片， 你们普通人不用说咱们，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拿一张自己很喜欢的某个明星的照片，然后拿到给到你的摄影师说我要拍成这样。 对对对， 其实我们很怕这样， 是不是？ 我是很怕 这跟整容是一回事，拿着 Angelababy 的照片说我要整成这样。 然后我们有时候拍明星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用国外的明星。 提问：有没有明星拿着明星的照片说我要拍这样？ 有啊， 也有啊， 也有，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明星拿大明星的照片。 提问二：那有没有就有人穿完以后就是有一种中介风，但是你要给他拍出来慵懒风啊，或者是别的风？ 有啊，然后你就这 也可以拍出来是吗？ 其实可以拍出来， 强扭。 对。但 是主要还是开始 可能会没有那么美或者想象那么好，但是也还好，不会 就努力往那儿靠呗。 对，努力往那儿靠。 我开始期待了。 所以你想今天挑战什么风格？ 中介风。 我觉得他就有点马思纯的状态。 哇，这么高的评价。 思妍， 对，他笑啊。 欧文说你有马思纯的状态。 哇，谢谢。 他笑啊，哎，或者 赶紧多笑两下。 像啊， 对啊。好的，爱笑的女孩通常运气都不会太差。我们也期待一下思妍今天的照片成品。好了，冯向彪，我们最后聊到的一条跟照片也有关系。最近热播的综艺除了刚才提到的《幻乐之城》之外，还有《中餐厅二》。赵薇还有舒淇，包括苏 有 朋，很多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回忆杀的一些明星们出现在了这个节目当中。 就可见什么样年龄段的人关注到明星就是什么年龄段的。 但是也有王俊凯和白举纲这样的人选在。 但你狩猎的不是王俊凯白举纲。 因为你知道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看到苏有朋跟赵薇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到小燕子和五阿哥的相爱相杀。 对对对。 你看到舒淇和赵薇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当年看那个霹雳娇娃的状态。你不记得那个电影《霹雳娇娃》了吗？ 不记得，我真的不记得他俩有合作过。 天哪，欧文知道吗？《霹雳娇娃》电影， 我知道。 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把他们俩的海报挂在自己的墙壁上。 但我的印象里就是舒淇啊， 舒淇和赵薇。啊，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好吧，毕竟你跟我们是有代沟的， 对，不是一个年代吧？ 可能那个时候。袁一姐年纪比较小， 连欧文都已经开始偏年代这个关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他们那电影叫《夕阳天使》，但被称作是中国版的《霹雳娇娃》。 对呀，啊，我的概念，《霹雳娇娃》好像是 《夕阳天使》。对， 哦， 夕阳天 使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好吧，我们来说中餐厅吧。 继续装，继续装。其实从宣传片的时候就已经看出，就他们两个人在拍这些硬照的时候，很会选衣服，包括在节目当中换上休闲服以后，状态也非常不错。 舒淇是一定的 啊，你看舒淇。穿这种纤纤的这种衣服就很适合拍照，好造型。然后赵薇同时也选择了这种比较飘逸的风格的衣服，以及这样的，这赵薇很适合这种仙女风， 是。 还有 舒淇很适合这种慵懒性感风， 而且这件衣服其实价格还算是合适，就是大家 旁边那个是衣服吗？ 对，右边是这件衣服的原型以及价格，1770。 我为什么只看到了一个？ 因为白色， 对白色 曝光度有点过高。 好， 以及他们两个姐妹俩 用的这个编发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太漂亮了， 特别少女，特别减龄。那在节目当中呢，换上了休闲装以后也完全没有逊色， 是 从肌肤状态，从整个神情面貌上来看，依然还是少女的感觉。 薇姐还是瘦了， 瘦了是吗？我记得中餐厅一的时候好像状态还没有那么好，要相对稍微胖一些，所以这个问题来了，你刚刚说赵薇瘦了上镜会好看，稍微胖一些是不是拍照就是会有硬伤？ 他就想问他自己。 如果不够瘦的话 也还好吧，因为 有后期， 赵薇胖的时候我拍过，然后也还好，我觉得就是你整体的搭配跟你的气场，然后加上妆化服装，然后基本上明星所有拍照好像都会有些修改。 我觉得你明星再胖也不会胖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就不一样了。 赵薇是易胖体质来着， 是吧？ 对对对， 对，太容易胖， 所以也是可以通过服装或者通过什么灯光角度给它遮好。 对，会。 所以照片其实对身材的要求还算好一些，因为毕竟有后期。 对。 但如果你是拍视频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了。角度会比较多。 对，跟用光这些也有关系，就怎么样会让人显得瘦一点。 好的。潮流风向标签暂时聊到这里，我们稍后在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样能够像明星一样拍出很好看的杂志大片儿。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的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广告间隙我已经翻出了吴彦祖的照片，我一会儿要被拍成吴彦祖的泽华。 你看摄影师是最烦，就是你这种拿着别人的照片拍过去说我就要拍成这样的，没有， 主要是别人差距太大，我就不一样了，就长得就跟吴彦祖一模一样，那只是 pose 的问题跟角度的问题了。 那长得那么像，你就只能做别人替身啊，你就不能做自己吗？ 做别人替身也是开心的。 马思纯的替身在这里和大家问好。 你是酸菜的妈妈，你不是马思纯。 欢迎我们的 P 图小能手思妍，当然我们也要这个重磅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尚摄影师李欧文，欢迎欧文。 Hello。 嗯，刚才欧文可是说他最想拍的是我，但是没关系，既然马思纯的替身这么想自己身先士卒的话，你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我可以压个大咒什么的。 我觉得你今天很自信哎。 因为欧文夸奖了我啊。 不是，因为你今天把两整个胳膊全部露在外面来。 对啊，最近有最对。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勇气？ 你说的膨胀一定是心理上的膨胀，而不是胳膊的膨胀，对不对？ 对对。 是西红柿的那个膨胀那首歌。 好啦，那接下来我觉得在就真正实操之前，欧文是不是需要先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一些忠告或者是一些提示，在拍摄之前你需要做的一些必须的准备都有哪些？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真的是满满的干货。 嗯， 从此以后看完今天两个小时节目以后，你之后拍照就不再是普通人了，你就会随手让别人拍出，当然了摄影师很重要，就至少你会去跟镜头去对话一些你自己特别有优势的一些角度。 我觉得首先很多人心里会觉得说这个著名是那个什么摄影师啊， 你为什么记不住别人 title？ 著名时尚摄影师， 著名时尚摄影师拍出来大片呢，都是取决于这个明星本身实在是太优秀了。 对对对， 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可能是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拍摄影设计师也没法给我们拍出像比如说巩俐啊，比如说刚才所说的高圆圆啊这样的大片，真的是这样。 但是姜文也可以拍出好片啊。 嗯，我今年会做一个展。 这是普通人的展吗？ 普通人。 那如果今天有好的照片的话可以放在你的展里面吗？ 但我的展主题特别明确的。 哦，是 就是跟我同年份八八年的。 哦， 我们都是八八年的呀。 没有，那我可不是 啊。那我愿意是做八八年的。进入到这个展当中， 头一次愿意为了进入到这个展而谎报自己的年纪，虚报几岁。 八八年简直太可怕啊。 sorry、 你说什么呢？ 毕竟我们是青年团 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刚刚所说的那些被拍的都是明星，他们本身底子就好，可是你看大 S 那会儿生完第一胎复出的时候其实也有一次争议，就是因为给某个时尚杂志拍大片。 嗯， 他的原图被流露出来了。 嗯， 流放出来之后发现跟精修图， 流露出来， 对，跟精修图的差别非常的大。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在网上被争论的， 真的差别都很大吗？成片跟拍出来的， 我觉得分不同摄影师拍。 嗯， 昨晚咱们还离话筒近一些哈。 嗯，就分不同摄影师拍，就有的摄影师可能他前期可能没那么讲究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有挺大的差距。但如果说就是前期如果拍摄策划这些都好，灯光这些做好了，其实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那张照片呢是拍了一个就是站着然后两个手张开踢了一条腿的这样一个姿势，就是然后表情就是那种就是冷酷范儿的。然后当时原片和精修图片放在一起以后的对比最明显就是腰部和腿部 赘肉了，其实 就是他穿了一个大衣倒是看不出赘肉，但是要把那个腰身给缩得非常小，以及腿，但是当时毕竟刚生完孩子嘛，然后把那些肉什么都给缩回去了，就这种其实很常见，在后期当中。 而且那种我觉得正常啊，正常啊，因为所有的人包括像可能圈里面比较瘦的一些，比如说像李冰冰这些，就是他们是真的瘦，但是后期也会有。 对，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显示出你皮肤或者身材的紧致的状态，这是很难的。 但是可能确实是明星的，确实因为大半都长得很好看，然后呢他们也自己有比较多的拍摄经验，然后以及整个比如说大片拍摄他会有团队啊，然后有妆化有服装，所以他出来的片子的效果他自然他就会好很多。 摄影师会需要帮助明星摆 pose 吗？因为比如说我的女神巩俐，我觉得好像天生每一副每一个表情它都是一个大片一样，你也会给它摆角度吗？ 基本上不用， 不需要。 对，就可能因为可能会根据一些就是拍摄的主题，你会告诉他就是我需要体现什么东西，但是他们都有很充分的拍摄经验，其实大概他就会知道他什么角度好看，然后他摆什么样姿势会体现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就是专业的艺人其实是根本不需要摆的。 那你如果给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些建议的话，在拍摄之前有哪些准备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就是首先你得休息好，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这个状态不仅是精神状态，包括你的皮肤状态。 对啊，就是你要有那种自信嘛，比如说你最近就是你就别觉得皮肤很差或者什么，你自然没有那种自信嘛。 我们去影楼前拍照的前一天晚上也会收到一条信息，今天晚上要少喝水呀、然后好好休息呀、敷一片面膜呀这样的。 对， 然后呢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呀，有时候会需要。 一般都是多准备几套是吧，然后根据自己想要的那个风格，然后 对或者什么样的场景啊，对， 多找几套 衣服，就是对就是适合你的衣服。 哎，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的，我说普通人啊。 哎，对，这个很有问题。 就是那就遵循简单的原则，比如说白衬衣是谁都可以的，男女都可以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去室外拍摄的时候，你可能尽量用一些鲜艳点的衣服。鲜艳点的衣服呢，首先它能掩盖你一些缺点，然后呢也会比较片子的照片出来色彩这些也会比较饱满。 有没有哪些服饰的单品是你觉得不要去碰的？比如说如果腿型不够好看的话，就不要选择紧身牛仔裤这种单品，会有吗？ 会有，就是尽量就是一个是穿的服装就是颜色冲突不要太大，因为普通人很难能驾驭得了。 对， 比如说一些大胆的撞色，可能有时候会很好看，比如红配绿啊，或者一些但是普通人其实很难能驾驭。 特殊情况下也许是可以 hold 住的。 对，还有一些就是就穿衣嘛，就是比如说腿短一些的女孩呢，就尽量就是不要穿就是太低腰的，或者就是太肥的一些一些裤子呀什么的，裙子也不要，就是要不就是长裙，就是尽量少穿那种就是跟膝盖一样长短的一些裙子，这样就会显得腿更短。尽量穿高腰的一些裙子呀什么的。 这服装选择上，你知道欧阳老师像我这样的自诩为巨星的普通人 啊，下一趴吧。 通常对于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嘉宾都不想跟你聊。 就是我觉得自己每一个风格都适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可以认清自己 是吗？ 对，就是你到底是能拍什么样？ 金海心的，清醒一点。 金海心那首歌特别适合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随时可能走掉。 我今天可能在你的刺激下也随时可能走掉。 我是那个走调，唱歌跑调的走调。哎，真的，我讲真，就有些人 他 拍摄的时候不知道 啊，他是真的蛮帅的。 剪出来， 欧文，他这样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了。 但是呢 还有但是关麦 这他还好，就是而且他 经常我要爆料，他经常会去尝试一些或者很自信于一些很奇怪的风格，他觉得自己很前卫很前沿， 哎，对，这还真的是， 但是在我们眼里就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举个例子， 他买过几款衣服是我不能理解的，他买过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啊，那是衣服跟裤子在一起，不叫连衣裙。 它真的是连衣裙，你知道吗？棉质的，纯黑色的，然后上身是短袖，是一个直筒的，大概长度呢，就是到我们女生穿的那种，比热裤再长一些，就是那种 薄身裙的那种。 对，就是大腿中间的这个长度。然后因为 你站起来，你这身裙子更好看了。 然后因为它也不是很瘦，所以它其实这个中段也有肉，然后从侧面看就穿一个薄身裙一样，你知道吗？ 这个是网购的一个。 gay 范十足，是 吧？不，这是一个网购的一个陷阱，因为网购的图片我以为底下是个裤子，谁知道来了以后 是个 裙子， 你穿出了买家秀的感觉。 对， 但他自己还觉得很好看很前沿，这是一身衣服。还有一身衣服他买了一个就是某高阶品牌的一个什么高端的线，一个系列，就是 Z 字打头那个高阶品牌，然后他买了一个就 Studio 系列的，好像是一个非常肥的衬衣，就是肥到那种他只要张开双臂就可以当风筝放上天的那种， 就可以打开的水袖的那种。 但你知道，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异就在于，女生如果穿那种很肥大的衣服，还可以用下半身失踪的穿法，但男生不可以，他下半身必须要穿一条裤子。然后这样整个就是别说55分，就是64分。 请问， 还有他身上这条裤子我也不能理解。 那这条裤子很好看呀。 他所谓的渔夫裤我也不能理解。 给大家评一评理，现在只能看到这里是不是？ 对，你要去这个展示，你去表演去给大家看一下。反正你今天穿这身衣服，一会儿可以让欧文给你就捏两张。 他的意思是，比如说你遇到这样的拍摄对象，非常的不理智，你是会坚持给他拍下来呢，还是就拜拜？ 就纠正他。 但作为拍摄来说，其实穿得越怪反而越容易出片。 你看看 啊，就是自信就是一种美。 你看看， 那要不你先去拍怎么样？ 啊，这样不太好吧？我觉得女男女这样可以中和。 我觉得他今天已经穿的还算挺保守的了。 他今天算很保守的，对，对。好吧，那咱们就闲话不多说，赶紧开始说动就动，好吧，开始动手了。今天这个思妍作为第一个案例。他今天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欧文，如果你看到思妍这个人，你刚评价过了，就是有马思纯的风范。然后衣服你觉得会更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就是如果拍照的话，适合什么样的主题？ 你为什么要穿深色系呢？ 因为显瘦。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对不对？就觉得深色。 我也想说，其实这真的是一种误区。 是吗？对。 就是因为他各色系衣服其实是根据你的皮肤颜色以及你的比如说你头发颜色以及就是可能什么样的场合下。 那要不这样吧，我已经听出摄影师的意思了，就是你今天此时此刻身上这套衣服他不想给你捏任何照片。你要不拿出你另外备选的两套衣服，然后给摄影师选一下。 好， 因为我们通常在跟摄影师沟通的时候都会多带几套备选。 摄影师一般不是都得先拍两张就是调光什么的，可以拿它这个当做那个。 不同的颜色的衣服，它的光线是不一样的。 对啊， 对，它需要调不一样。它现在穿黑色，然后一会儿换一个浅色，就光 其实也是黑色， 全是黑色嘛。今天 我的 展示一下， 为什么会变成马思纯的大姨呢？因为我的衣柜里全都是黑白灰。 马思纯的小姨蒋雯丽可没有是这样， 时尚品味非常好， 所以只能是大姨嘛。对， 来展示一下吧。 黑色是没有关系，但是有些黑色是它就更立体嘛。 对，正好思妍你在拿衣服的时间，我跟欧文再聊两句。因为我之前有认识到一个摄影师，他在给我做后期的时候讲到说，我那天穿了一个黑色的裙子，他说哎，你这个黑色的裙子的染布的质量很好。然后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因为黑和黑差别很大。 对啊， 在做后期的时候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因为黑色是不停的叠加去染色的。然后如果你染的不够或者程度不够的话，它那个颜色其实是不均匀的。你在非常高清的屏幕和非常放大之后去精细化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不均匀的地方。 对，它也跟那个衣服的材质 也 有 关系。 对， 那如果被拍摄者坚持要选择黑色作为主色调的话，他怎么就先跑了呢？先把衣服给摄影师看一眼呀， 看完了再去换呢。 擅自主张已经选择那套红色，因为你们老公建议的黑色。 那如果说一定要穿黑色的话，你会建议选什么材质以及什么风格，或者说什么样层次感呢？ 首先黑色有几个，就是比如说像绒面的黑，它是吸光的嘛。 你是说天鹅绒吗？ 对，反正就是绒面的黑色，它是吸光的，所以就是在拍摄的时候会很容易没有质感。 哦， 因为它就变成死黑了嘛。 哦，死黑。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也分纱的和棉的嘛。 对对对。 啊，其实纱的黑是有时候出来是好。 他刚才思妍身上上身穿的那个外搭是一个纱的。 对。啊， 那种就有一种薄透的感觉。 啊，但他那个衣服我整体看，就是因为他整个是下去，他是没有修身或者没有就是。 那不怪衣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腰身。 不，他那个衣服的那个就是他的设计和剪裁，他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舒服的休闲的款式， 的风格。 啊，反正是就很多就是拍摄的，比如说时尚大片，就是很多其实它是立体剪裁会比较出效果。 就其实不能太随意这个衣服。 对，就拍片的时候是会这样。啊，但是也是看不同人驾驭吧，就是比如说像白衬衣，它有很多，那白衬衣设计的国内设计比较好，马艳丽，就是它就会有很多就是各种立体剪裁的一些材质，她本身也很喜欢穿， 对， 我也喜欢穿，那所以她的白衬衣系列我也拍过几次，就是反正我是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 嗯， 啊，但也有白衬衣也有很慵懒的呀，比如说像你说他穿的就是有那种 很大的 oversize 的，对，就是很舒服，或者就甚至有一点点怪异的，但那种拍片也很好看。 那这样思妍在换衣服的同时，这个同一时间要不先来说我的衣服好了。 好呀。 你刚才有夸过我的衣服，我今天这身衣服是适合拍照的吗？ 适合。 我是一个中长款的裙子，可以去表演区吗？ 可以啊。 嗯，那这边交给你了。我们来把椅子拿掉。 哎呦，给自己那么大的范 儿啊。不，但其实这个椅子放在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道具。 可以走吧。 啊，你可以可以可以， 你也可以可以随意走， 随意随意。来，欧文老师请上座。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那我坐什么？ 然后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拍一个全景啊，稍微移一下镜头。 您可以到这边来，您可以到我旁边。对， 他这个白裙子是中间是网洞， 这叫镂空。 镂空 啊，镂空。 然后 谢谢你救了我的。 底色是那个肉色的感觉，像是没有。 对，感觉像是 也很好啊。 耶， 波普斑点。 你可以评价一下。 他就想让你多评价他两句，多夸两句。 就是裙子跟鞋的搭配，还有耳环，它耳环其实跟鞋是有呼应的嘛，都是这种小圆点的波普的感觉啊，挺好的。 可是都已经搭配这么好，是不是就不用拍了？ 搭配的好还要拍啊。 那它搭配成这么好的话，应该是拍什么样风格的呢？今天？ 它就那种，我觉得它本身它的状态像头发弄那样，应该是稍微会酷一点啊，包括耳环啊什么的。 就是妈妈的风格 酷一点啊。啊，酷妈，酷妈啊，你都是。 来，狒狒已经回来了，现在换红色裙子，直接去中间嘛，好吧？ 狒狒，你跟我站一起啊，我们互相伤害呀。 你们这样好吗？ 它这个红色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正的红，是那种偏玫红的那种红，是吧？ 有一点点。 这种颜色出来会好看。 也还好。 这个颜色很伴娘，这裙子的感觉很伴娘。 它是个高级黑。 那你觉得它今天这样的一身衣服会比刚才的黑色衣服好一些吗？ 要好一些啊。 咱们就先从思妍开始，这身衣服开始。你确定要从这身衣服开始拍吗？ 从这身吧。 你可以拒绝。好的，可以可以。那刚才欧文就推荐我说可以摆酷一些的这种风格。 但是你们真的可以对比一下啊，就是因为单拍也行，一起拍也行，就是出来比如说像你这身衣服，你就特别适合搭这种椅子，就是一个比较亮色的一个椅子，然后就稍微酷一点点的状态就很好啊。然后可能他这个裙子呢就会稍微的就是会可爱一点，或者就是放松一点的状态。对，马师兄 粉色出演就可以了。 对， 我和老师并找不到任何的形容词，我很好奇第一组照片会拍成什么样。 先帮我让出来。今天可以先去嘉宾区坐一下啊！ 啊，先拍你了，先拍 Ruby 了。 对啊，先拍我。 好。 所以我可以借用这个椅子，然后让他把这椅子露出来。 同时还要把表现出酷的姿势。 摄影师欧文说原因 其实你可以不用做，你这身衣服就是其实你就可以站着很酷的，就大概的一种状态，就是就很不羁的状态。对对对。 有一点点茫然无措。 然后我可以做。 对，那我需要 啊。哎，你知道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你自以为你在镜头面前会表现得很好很酷，但是摄影师真的在你对面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虚了。 啊，对，尤其是你跟摄影师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但好在就是我跟欧文有聊了半个小时了，所以就感觉还是稍微 熟了啊， 就没有。但是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在拍照之前其实是很需要就是摄影师来帮你解放天性的。 对 对， 那我觉得解放不够吧。 非常不够，可能要我出来照片会非常可怕。但是不是这样的， 没事，是好看。 因为有欧文在，所以我不担心。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如果出来照片不太好看的话，真的是模特的问题，不是摄影师的问题。 不过摄影圈里面坚持原则就是，如果片子不好看，一定就是摄影师的问题。 哦，真的呀？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因为我们拍摄是最终的出来结果，好也是摄影师的，坏也是摄影师的。对， 就模特只是一个摆设。 可以这么理解。 来吧，现场我们就开始真的开拍喽。 你可以再往这边来一点。 收看方式。 对， 来提醒大家，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袁一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摆出他所谓的酷酷的造型。欧文能够拍出怎样的大片？毕竟成也是他的，败也是他的。哎，你需不需要音乐？ 需要。 啊。把音乐给 对，对，稍微侧一点，对，稍微侧一点点，稍微侧一点。 摄影师在现场指导哦。现在说稍微侧一点点， 对，这样也是好看的。你看你现在站姿也是好看，会拉长你腿的比例。 可是从我们镜头当中看起来并不好看呀，一种很呆呆的感觉。 会好看的， 酷酷的，酷酷的表情啊。 不不，你反手。 这样。 对对对， 有些明星反手可以摸到肚脐眼哦。 啊。高一点点，对对对。 哎，这个动作很漂亮哎。酷酷的表情，这有种慈母的感觉。 或者你把那个手拿出来，就有一些，因为你的耳环很好看嘛，然后把后面那只手就是可以。对对对对，然后这手就自然的，对，自然这么一放进来，自然放，对对对， 这属于代言人风。 对啊， 突出拍摄物体。 嗯哼，头可以再正一点点。对对对， 这个表情还算比较到位。 对，然后你还可以再你正面的其实可以稍微正一点点。对对，往下看也是一个好的方式。一定要记得就是随时把自己的腿对腿拉长，或者就是一个稍微就点一点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对对， 女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随时要注意把腿往前去，可以拉长。男生想要腿长也可以试一试。 嗯哼，往这边转。 刚才那个表情就是很多明星摆起来会非常的酷。 你其实应该有知道你的哪边脸会好看。对，应该是这边。对啊。 所以右边这个是很多吗？ 对，哪里？ 注意要把你那右边那眼的好看拿出来，不要面瘫哦。 你也可以坐椅子的一个状态。对，会怪，那你侧着做呢？嗯， 这就是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先摆出来，然后摄影师再进行现场的调整。 嗯， 对， 然后这个手就不要扶，不要去扶椅子，对，再就自然这么放下，然后你重心可以再往前一点，对。 往那边看，对。哎，别说这一张还真有点红高粱的感觉。 对，就没表情也是一种表情，你往这边讲。 我等一下我没有表情，我经常在狂笑。 欧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拍不出好片的话也就没有办法。还好，还好。 避开了个线条。你太好了，你。 嗯，现在避开线条拍， 嗯哼， 站在墙角，从镜头当中看，好像就是普通的靠在墙上。 对，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些类似像一些动作，明星不是，你就当成你就当成你在为珠宝代言。对， 是哪家珠宝店这么瞎了眼？大家要拒绝买这个品牌的珠宝哦。女神范儿，现在是 再撤一点，对，不不，这边，这边，这边，对，嗯，我再震一下，对对，其实有时候是眼神， 这个手是有一种白素贞的感觉， 你头可以低一点点，头可以低一点，对，嗯。 看我的手势， 嗯，然后还可以有两张，有两张正一点点的，对对，哎呀，小心啊，好， 正一点点是正经一点点吗？ 可以可以，对，嗯哼，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啊，看这个 pose 到底如何摆才是比较好看的。 手可以再放松一点，对对对对对。 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酒吧， 对，你刚那个仰脸头的状态就不错，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OK， 你有没有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摄影师就是一直都很想再往下拍下去，就是不想放弃我？ 因为并没有找到一张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的照片。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哎，这组就拍摄结束了吗？嗯， 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已经拍了非常多了。 好，那也正好该休息了。 我太期待了，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这种摄影师的相机都是可以实现直接把照片传到手机上，然后我们的现场的设备呢也是支持手机投影到我们的屏幕上的，所以一会儿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刚才在欧文的镜头下我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女神范儿。 不用掩盖你的心虚了，你现在一定非常的紧张。 我很紧张，对，因为而且这就是原片儿，哎， 哎， 对，有几个人能愿意把原片带给大家看呢？史上第一次园艺的原片就要呈现在你们眼前了，还等什么？赶紧来嘲笑我吧！ 胳膊到底有多粗呢？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梦工厂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是马上就要把原片送给你们，让你们见证奇迹的袁一。 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泽华，欢迎大家赶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我跟你讲，我这边展示完了，接下来下一个就是你。你刚才在我拍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这个门的声音，我以为是一个小白菜的那个电乐。 所以你一会儿大概就是小白菜那个下场，你知道吗？ 我最近皮肤状态很不好，我今天下午本来帮某人去开药，然后我其实很健康的一个人，我跟大夫说那个我扁桃体发炎，要开什么什么药，然后大夫也就没有给我检查，就直接给我开完，开完以后说你看你的皮肤最近都不太好，这个面色就已经不太好了，一定要好好注意多休息哦。 所以那个药其实不应该给我吃，还是你更需要是吗？ 哎呀，心塞呀，所以我现在并不期待我的什么大片会什么样。 但是要相信摄影师在这儿，摄影师和摄影师差距是很大的。我帮你拍，一定给你拍很丑。但是欧文在这里，我们再次掌声，不可能，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著名的时尚摄影师。这里欧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太好了！刚才在表演区，我以为说，因为我们表演区的背景是一个黑色的，然后呢，它其实对于光不是很友好，我个人这么认为。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 啊！不是啊，这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及我们现场的光源也会比较复杂一些， 它不是那种标准的摄影师棚，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对于欧文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对于光线来说，基本上我们要不就是用闪光灯嘛，然后如果用这种持续光源灯的话，基本上我就会选择光源越少越好，也是这种单灯或者双灯就好了。 那这样的环境其实它对于拍摄照片而言，它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是吗？ 不算是一个好的环境， 但也还可以能拍出片。 对 OK、 就可能立体感没有那么强。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欧文把自己手机上面的 Apple TV 这个选项给连接上，这样呢就可以把照片直接投影到我们的系统当中。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技术老师帮你来调试一下手机。 怎么样，你现在心情到底是？ 特别忐忑，因为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就如果我自己看了一遍的话，我会说哎这个比较好，哎这个比较好，哎那个不行不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直接展示给大家。 对， 要不要现场来先唱一段忐忑？眼神眼神眼神 没有， 我们俩的心情是一样的。 你也没有看到是不是？对，因为欧文 不是，他看完以后他很紧张，觉得跟你一样紧张。 不是，欧文刚刚拍摄之前已经说了，在他们这个行当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好不好都是摄影师的问题。 我的妈呀，欧文今天职业生涯就断送在你的手上，开启于巩俐手上，断送于袁一手，你值得骄傲哎。 好，现在你的这个手机屏幕已经投影到了我们的屏幕上面。 系统上面，您可以直接点出 你的微信， 是可以这样直接点出照片吗？ 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就看到了。 哎，这个光线踩的真已经不像是咱们摄影棚了。 对，就是光线它处理得很好。这张照片可以不要停留那么久吗？ 可以动哈。 对，你可以随时左右移换。嗯，对，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照片最原始的状态嘛。然后正常的如果明星拍摄的话，可能像现在这样其实腿已经挺长的了， 就不需要再拉长了。你看他的意思就是 对，但是我们正常明星拍摄后期还是会腿会 还是要再拉一下。 对， 我觉得这就给大家很多的误导，就是以为说明星天生的腿就是那么的长。其实可能也就是跟我差不多水平 了，去了解一下身高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张就表情不是很自然，这是我的问题，就是表情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我 被拍摄，对， 像这个就属于嘴唇然后会张的 表情控制不佳。 你看这两张其实就是一个对比嘛。 对对对， 这张就明显会好一些，会舒服一些，表情啊这些。 哎，但是欧文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想要把那种很时尚大片的感觉，说表情其实都是很做作的。 对，其实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做作？ 其实现在有两个，就是大家不同的，就是现在是有争议的，就是所谓的时尚大片和现在的一些就是生活的照片和一些什么是有争议的， 哎，这个纯黑背景拍出来很好看哎，反而因为穿的白衣服，然后 对，我就说你的衣服会比较 对， 会比较出片嘛， 对， 你看其实是现在是 你这个很像浣碧。就来这里的浣碧， 那也很好啊。 不是我， 我很喜欢蓝莹莹。 对，你真的挺像蓝莹莹。 有一些人说过，但你觉得我像马伊琍吗？ 有真有真有啊，就一些角度。 胖版马伊琍 啊， 我觉得更像浣碧，不像蓝莹莹。 我现在反而拍片，我不喜欢，比如说这两张对比吧，就是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就是 什么意思？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这样的，是有一些动作嘛，可能会一些标准，很多人都会这么拍，会有一些动作，但这个其实就是你其实最 自然状态， 对镜头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 真的，我可以换头像了。 真的，这张很好看。 对， 没有太多摆，甚至你看你这张表情是有一点点，甚至能看出一点点紧张或者什么的，但是就很自然的流露啊。 欧文老师，我们再切回前面那一张。你看你那个手势真的是非常的老派。 不是，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从摄影师角度来说，就如果你让被拍摄者摆一些类似这样的动作，你是真的不可能这样直接就把手 就自然一点就行了呀，你为什么要一个指头是 不 那样立起来的？ 我觉得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异吧， 而且是不同人会摆出不同的差异。 对呀， 你比如说你摆一下，你看你那其实拍它不好看的。 对呀，你这样拍出来就是一个大熊掌。对， 可是这样的话也很老派啊。 不是这个手，是这个食指，就是往上。 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方式， 这样会显手修长一些 啊。 或者就是类似这个手会错一点。 对， 但你的至少两只手出来，像你的是一只手藏进去，我这只手 这样就会一只手不见了，很奇怪。 嗯， 对。 但至少我不会有那种老派的感觉。 这哪里有老派？就会显手修长一些。 是好看了，是好看了。 哼，真是。 哎，到达主页面了。 然后这张也是我比较。觉得就是， 但这张我觉得头有点不太舒服哎，头感觉要掉了的样子， 有点太低了。 对对对， 但是就这种状态，就什么就是不需要那么去做作，可能就是正常。 就是我们普通人拍出来照片不需要那么完美，就是摆姿势和表情上就是有缺陷，但是没关系。 现在我刚刚说到了，实际上现在对丹丹对。有两个观点，一个就是现在就是所谓很摆拍，就是非要弄得就是很就是很摆的很做的一些状态，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派系的摄影师是就是还是喜欢特别自然抓拍的状态，甚至他的表情没那么到位，甚至有些动作也没那么到位，在那个状态下甚至头发发型服装都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 对对对， 很 real 嘛。 你刚才有说我的左脸会比右脸更好看一些，能不能挑两张，一张是左脸的，一张是右脸的照片，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从照片当中看出一个人两半脸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因为我是听好多摄影师跟我讲说，你要多露你的左脸，但是我 这么真实的对比直接呈现给大家， 对呀对呀。 比如说就是现在看这张吧，这张和我能做到两张对比吗？ 这张就是左脸。 但是你看啊，左脸也分你的角度，就是有就是抬头和低头的。 但其实你低头的左脸更好看一些。啊，这个 因为有的人担心低头就容易露双下巴。 不会啊， 在这里， 不会，其实 那个人在这里。 这个其实不用担心，如果你有双下巴的话，不管怎么样你都会露出。 我现在不低头也有双下巴了，所以我一般都会抬着头照相。 一会儿可以拍一个双下巴写真。 好了，谢谢欧文老师给我拍出这么多。 这张真的很漂亮。 一会儿这照片可以给我吗？ 可能是收费。 价格在意，谢谢欧文老师，就是找到就是在你看在直播间这样一个相对简陋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在妆发上面也没有什么提前的准备。刚才其实欧文老师说到说很多现在的流派可能会更赞赏自然的那种状态，最真实的状态。其实有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们所经历过的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摄影师是特别强调说，哎，等一下，发型师，他那边头顶上有一根头发支起来了，给他扶平。 有 吧， 对， 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有一些差异。 而且经常是看我的手，这里，这里，下面，很呆板 的 眼神。 你的兼职是影楼摄影师吧？非常影楼风，天哪！ 我的价位很贵的哟，但是最近档期还可以，欢迎来找我预约。 这是刚才我作为一个女生，短发女生，就是这种。头发短到已经跟男主持人没有什么差异的这种长度的女生拍摄， 我们后面可能差不多长。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泽华，作为一个在欧文眼中看起来是比较帅的男生，然后今天穿的也相对没有那么的夸张，比较舒适自如，相对保守，然后也是很洋气帅气的这样一个状态。 哎呦， 他在表演区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大片的状态呢？ 我个人也是非常好奇，因为就是你知道明星随便摆都是很好看。 一会儿最后我们三个人都拍完之后，我想让欧文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挑出一张你觉得最棒的照片，好不好？ 嗯，哎，有一点我觉得很纳闷，就是摄影师通常觉得最好的照片其实是自己觉得很一般的照片，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和被拍摄者认为最好的那个可能不是重合的。 对， 你们挑选照片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 构图是吗？ 嗯， 构图现在可以 P 呀、啊，你可以 P 他那个 构图。就是你在选原片的时候，的摄影师会给你建议吗？ 还是人的状态吧， 是吧？ 啊。 我觉得就是其他部分都可以 P， 比如说这张角度显胳膊粗了或者显脸大了，这都可以 P， 但是眼神是没有办法 P 出来的。 对，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对图片有一个误区，是因为我们可能经常看到，比如说你一张图和五张图、 嗯、 我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就是、 哦、 对， 比如说就选一张图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对明星来说就选一张的时候，那我一定是选一张就是至少你们看出是他的吧，对吧？ 对。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组合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如说像他来说，那我可能就会拍一张他的耳环的、戴耳朵的就好了，或者就是他的某一个就是能表现他今天的这个装扮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就好了。 Uh-huh. 如果是组合图，我就会里面会有一两张。 Uh-huh. 啊，会这样。 那泽花今天的组合图应该都是哆啦 A 梦给承包了。 对哦，我今天应该走什么样的风格嘞？ 嗯， 奥妙风吗？现在摄影师正在仔细的端详泽花今天的装扮。泽花今天对于收音机前看不到我们画面的人来说，他穿的是一个白色的 T 恤、 嗯、 然后呢一条牛仔的 阔腿裤， 阔腿裤的渔夫裤， 你的大衬衣， 蝙蝠衫穿。 对，我现在也很后悔，就应该带过来。 对对对， 那个是谁的那个黑色外套，我可以用一下吗？ 我可以啊， 我真觉得你可以搭一下。 对啊， 搭一下吧，来吧 来 吧，来 吧。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刚爱青年计划。今天不仅有女生拍照的干货，还有男生在镜头前如何自如地表现自己。 这是个纱呀，我以为是一个西服嘞。那还是算了吧，那旁边那是裙子是吗？ 嗯。 啊，那就算了，那只能这个样子了。好吧， 你是需要一些道具是吗？就是外搭的衣服是吗？ 对，我以为是西服就可以披上。 你快想看你的大肚子进去了。哎，哪个导播这么坏还给了一个特写？好好好， 来吧，文老师，我们怎么 把话筒再拿开吧。嗯，或者你也可以像那些就是音乐人一样拿话筒架偶造型啊。 老派音乐人吗？ 哎，那可不是，很多原创的音乐人都会用话筒来偶造型。 我先看一眼。 现在进入到了摄影师和被拍摄者的一个确认眼神的过程。 摄影师非常的头疼， 多少会有一点头疼。 出现，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泪眼眶，这象征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哎，泽花很擅长把一些很诡异的， 哎，你就刚刚就往下看，就是笑的状态，对，有时候不用给镜头，对。 但是泽花，你要注意你的鱼尾纹。 再给我一些手势， 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你能做这个？ 可以啊。 你看，其实男士跟有时候跟女士拍照，就可能就会不一样的状态。 嗯哼。请我们导播老师调一下镜头，要不然表演就看起来很惊恐，只有头。男生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女生就不可以。现在泽华已经来到了地面上，拍摄已经从半空中来到了地面， 他已经释放了自己的天性。 嗯，泽华是一个很会拍照的人，确实。 嗯哼。再给我几张表情带点，对，嗯哼， 哎，从镜头里面看，泽华很会表各种摆各种各样的表情。你有自己认为自己好看的角度吗，泽华？ 每一面。 每一面，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男模特泽华速战速决，对，我觉得 这么快就好了呀， 非常迅速。 我觉得就是欧文其实对你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你看他刚给我拍和给你拍，他给我拍的时候在不停的指导我动作，但是你拍的时候都不需要指导你动作，直接说你给我一个什么感觉。 对呀， 就是对你拍完全就是对明星的要求，就那种契合度很高，而且你听到他那个快门的声音一直在响， 都不用我自己说吧， 出片出的很多， 是不是？ 很棒。 旁边的普通人都会觉得，你看明星就是不一样。 你刚刚不是说要还回去的吗？ 我完全忘了，我沉浸在他的好表现当中。 对呀、啊，我还指望着靠那个背景板呢。 优秀的表现征服了 云姐。对对对，他用优秀的表现征服了我。 哎，但是我的鱼尾纹真的是我最大的一个焦虑。 哎，可是欧文，你觉得像他如果在照片当中表现出了鱼尾纹的话，是不需要去 P 的吧？ 不需要。 P 了反而会很不自然。 看鱼尾纹的程度。 而且他是男士啊。 对，男生有鱼尾纹就是沧桑啊。 黑白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生活确实就比较艰辛、啊。 你知道我刚摆第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在嘲笑我。 是因为我刚刚说鱼尾纹，大家都发现了，然后大家都默默的笑了，到现在还在捂着嘴笑啊。 真的，他第一张我在摆第一个动作的时候这样笑，我觉得是有多老派，感觉很 out。 但是我相信，就是之后出来的照片是会让人满意的， 期待一下 了。欧文，你的连接方式是在下拉菜单里面的 Apple TV 那个。 啊，我先把那个先。 好的， 马 思纯替身思妍，看完我们两个的拍摄过程之后，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你想走的话，现在也来得及。 没有关系，我就代表广大的普通人来最后一组拍摄。 欧文怎么？ 能看到我手机屏幕吗？现在？ 可以可以，已经连上了。好，我们现在来看泽文的大片时间喽。哇，真的给你， 真的是 黑白耶。 我最喜欢黑白， 那说明你是沧桑的，有故事的。 大叔都是黑白， 有故事的。 没有，我们就看一些吧。 OK。 脸会不会带到发质？ 不会不会。 你看这个鱼尾纹。 天哪，这个纹理很粗糙。 真的是。 皮肤状态真的不怎么好。 他给放大。 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他呢，你知道吗？哎呀，这个眼袋可能快要到下巴颏了。 还挺有香港， 但是他眼睛里有故事， 对对，挺像香港的， 就是感觉就是饿了一个星期， 希望小学吗？ 我要上学。 人家说像香港影星 啊， 你们不要 香港哪个影星？黄秋生吗？ 可能是90年代生的。 黄秋生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鲜嫩的。 对啊，当然、of course， 很帅的。哎，这张很好看，我很喜欢他这种大男生的，就大男孩的样子。 哎， 对，这也是他的状态。 但是这张笑的稍微有点僵，这张好像会稍微松。哎，倒没说啊，这个好可爱。这个如果下面换成一片草坪的话，太棒了。 这个很有现在那种时尚大片的感觉呀、现在年轻人喜欢的。 对，有有有，而且还可以无形中拉长了腿， 哎， 还收缩了你的脸。 是， 对， 虽然脸不用收缩 了，这张也很好看。 哎哎，这张请不要放大了，真的是。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出这种手势的时候，当你做手势，就很容易把你的手 非常的古典。 就是是这样的，我们的手因为平时可能保养没有那么的仔细，不像明星，所以你在镜头前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仔细看的。 是， 嗯，尤其是手的关节的这个地方，对，有一些褶皱的部分就不能去放大。 哎，真的完全没有九八二直播间的感觉嘞。 很好看，这。如果给 这 一组照片起名的话， 很有戏， 对，很有戏。如果给这组照片起名的话，你大概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起个什么名字？ 起名字真的是很难起。 一般都会有主题啊，就是如果给你做一个个人摄影展的话，给泽华做一个个人摄影展， 可能 然后摄影师就是欧文。 鳄鱼的眼泪。 鳄鱼的眼泪。 你那组比较好起。 我那组，你不要说话。 野百合也有春天。 什么鬼， 好有才，好有才 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对于男生来说，这些就是 pose 很值得解释。 还有那个取景的那个角度，你看， 嗯哼， 后面那个凳子其实不像凳子，我觉得像一盏灯，从我这个角度看， 嗯，这个凳子我们直播间的凳子确实很有造型。 哎，这个很好看啊， 就是其实男生脸上有一些什么痣啊、痘痘啊，或者坑坑洼洼的，其实很真实。我特别讨厌后期把男生的脸 P 的跟一面， 我也不喜欢， 一面镜子一样， 一面玻璃。 对对对对对，那样简 直。你看，这就是吴彦祖本祖啊，是不是？眼神、鼻子、嘴巴，你看，真的是。 他的五官确实还是不错的， 对。 对 对 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脸瘦的再有棱角一点的话，就更好看了。 嗯。这是靠后期的， 但我这种拍摄手法就后期也修不了。 哦、为什么后期会修？ 为什么 满了呀？ 但是在 这属于满构图吗？ 真的，杨非常优秀，我建议不要换，就停留在这张照片上。 哎，你看这个取景，我觉得连这个纹和这个大眼袋，我自己都可以接受呗。 对，很好看，包括你的法令纹 啊，老就老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确实很有男生的那种 阳光劲儿。 对。 怎么办？我觉得狒狒今天比咱们赢了一点，就是他的胶原 蛋 白。 可是我胶原蛋白没有输啊！现在话先说在这里，因为狒狒还没有拍。 你是也 我脸上不是胶原蛋白，我脸上是脂肪。 脂肪和胶原蛋白也就差别很小。 假装就是 baby face 吧， 很棒很棒很棒，鼓个掌鼓掌鼓掌。 欧文老师最喜欢哪一张？ 我呀， 嗯，刚才你那张是那个靠着墙的那个。 不知道，欧文老师还没有挑，一会儿欧文可以最后再给我们三个人的一人挑出一张最精品的，怎么样？马思纯替身， 马思纯替身现在很紧张， 紧张什么？到底在？ 嗯， 说说你此刻， 毕竟不是马思纯本纯。 你可以多露一些背啊什么。 你虽然无法拍出我们那种大片感觉，但你可以拍出一寸照两寸照的范版呢、啊、 端庄。 哎，对，可以走个端庄路数。 超级端庄。 你要不要把另外一条裙子也给欧文看一下呀？ 好， 因为刚才其实我本来想让你拿衣服给欧文挑一下，然后你自己拿着红裙子就跑了，但这个红裙子在颜色上面是有更胜一筹的。 嗯哼， 跟这个黑背景放在一起， 刚黑的好。 他如果要换另外一条，也 可能不用黑背景拍了。 哦，你换哪里？ 嗯， 这个蓝网格吗？哇哦！ 为什么把蓝网格那么时尚的留给了他？ 对，这个蓝网格很时尚， 是不是？ 因为咱们 很想要， 因为咱们不需要靠时尚的背景来衬托。 你说的也对， 因为其实这是哦，这个好看呀、啊。 这个它的主题就可以叫舞女泪、 嗯。这个很好看啊，这可以叫下水道美人鱼。 嗯、你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嫉妒人家？ 因为我年轻。所以欧文怎么觉得他是再去换一条裙子，还是？就穿身上红的就可以。 嗯，红的吧。 OK。嗯。因为那条裙子其实本身就层次很丰富了，可能再配背景什么的就会有点抢戏，是吗？ 嗯。 这条红裙子其实还挺单一的。 嗯。我喜欢简单一点的。 OK。 这个红裙子可以拍出那种青春少女的感觉。 可以，最好能蹦起来。 还有非主流的那种也可以。 对。 嗯。 那一会儿用哪一面网格的背景来拍呢？好像只有这边相对是可以拍出全景来，就这一格一条。 但有很多坑可能会摔到自己的胳膊呀、啊、腿啊。 这边还好，我那边最后刚才靠着墙的时候，那边地上一个槽。 其实刚才你应该用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太乱了，就像这种有光源的背景，其实最难拍的吧，欧文。这种有光源的背景。 它是色彩还很乱， 对 对，就不好调光。 拍摄也会用幻灯片的模式，也会照的 啊， 但是就那种在色彩上。 好，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第三位被拍摄者思妍，当当当当，被成为马思纯替身的最年轻被拍摄对象。 直播间突然间变得很沉默。 没有啊，我觉得 拍摄者和被拍摄者都很沉默， 是值得期待的。欧文是在思考，对，他在思考怎么去。 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看思妍，我觉得他可能会摆出就是非主流的那种感觉。 思妍很不，思妍不是非主流，思妍很会拍照， 是吗？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 可能需要很这些。 怎么想着想着人家走了？ 我来拿话筒，我来给欧文拿话筒。你需要差点绊住，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就是我把这两个拿走。 把这个拿走哈，这个话筒线可以再长一些吗？不可以了哈，那把那两个话筒架拿走就可以了，还得避开那个插销，五座插销。 不用。 哎，这个时候镜头给到泽华那个区域是没有人的，哇，他这个红衣服配这个蓝枪，对比超好看。 镜头在我这里，大家看的是我。 我已经从欧文的镜头里面看到了。 是吗？ 嗯。今天思妍的妆发是最好看最精致的， 你看她的表情其实也是很到位的。 对， 对，你就随一点随一点的动，然后这个你就可以稍微的垂一点点， 垂一点， 思妍有一种那种跟她吵架就没法跟她 继续吵下去的感觉。 对，不敢惹他。 就是你想跟他吵，然后他就是这样摆出这样一张脸以后，就觉得说算了。 如果是恋人这样吵架完，有可能直接分手， 或者他就是 的机会， 或者对于脾气急的人来说，就是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吵？ 你看那种年轻的这种表情是咱们俩表没有的， 对， 现在少男少女很有那种，就你看就一抬头，然后那种傲劲儿和那种， 对。说明咱们在职场上被磨得棱角全无。 那是你的，毕竟你是野百合。哎，我觉得思妍有可能拍出来今天最好的。 很有可能，让你之前嘲笑他 怎么办？ 后悔了吧？ 但是摄影师一直在指导他该怎么做。 是因为有指导的余地呀。 像我就不用啊。 嗯。 赢就赢在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看一下视频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学一下。就如果我们 摄影师放弃你的，摄影师说，这种靠墙的姿势很难摆，因为你有些人一靠就全身就靠上去，就很懒。 不难摆，我就很喜欢靠墙。 那你刚才没有摆啊？ 就是这解释的那么快，有一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感觉。来，现在是休息一会儿吧。 对，我们休息一会儿，让欧文跟思妍再做更多的合作，然后稍后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会来揭晓思妍最佳的照片。哇，我觉得效果绝对会很好看，因为他的这个色调就已经赢了。 我们一起学麻将，一起闹闹闹闹闹，我要穿你的外套，为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贪恋着你的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 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一千二百五十八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6:30，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的现场拍大片超过瘾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见证奇迹，我是袁毅， 我是欧文，镜头当中的王彦祖。 王彦祖， 这样我还是我，对不对？ 好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著名时尚摄影师欧文。刚才已经给我们三位都轮番拍过了哈，然后结果我们两个刚才一直在 diss 的马思纯替身思妍 啊。 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年轻人。 不是，是因为思妍这个人心机太重了。 你不要这样说， 他一开始表达的就我不会拍怎么办？ 没有啊， 好紧张，好担忧。 没有，人家没有。 然后摄影师说3、2、1。 啊哈哈！我一直以为马思纯替身是一个褒义词， 是褒义词。 你们是在 diss 我吗？ 是褒义词啊， 是褒义词啊， 确实是褒义词。 那我当然要表现出马思纯替身， 他不能给师姐丢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刚才觉得自己的表现非常的好，是不是？ 他表现确实很不错。 你就先按自己感觉嘛。 思妍， 能排今天的第二吧？ 那第一是谁？你说。 第一的话， 想好。 想好。 下周可能就来不了节目了。 没关系，你就算说的不是我，我依然会让你来节目，我就是这么大度。好了、啊、好了、啊、好了、啊，不开玩笑了。 哎、 我们这边欧文已经手机在传送过程当中是吗？对，目前还没有连上，因为他的红衣服配上这个蓝，他们这两个颜色都不是那种最正的红和最正的蓝， 是， 然后饱和度还很接近， 嗯， 所以反而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现在看着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场光的 光不够好，因为找了一个跟我们刚才我们俩拍摄的位置不太一样的位置， 蓝色被压下去， 蓝色被压下去、 啊、确实是光的问题。 对对对，有点显灰，好像有点 对， 嗯哼， 但是蓝色出来应该是更好的。 哎，这个构图很特别，这很像志明与春娇， 这很像美发店的感觉。 志明与春娇当中有美发店的场景啊， 对对对对对， 很有那种感觉， 真是。 他们还有专门的滤镜呢。 嗯， 这个后期是不是可以调光啊？ 可以调， 可以啊。嗯， 但是反而显得头发的质感很棒啊，感觉光泽度很好。 可能是本人的头发质感很棒吧。 是， 但是我是觉得他的轮廓其实是好看的。 对对对，他但凡是再瘦一些就会潜力无穷，他现在其实就是潜力无穷的状态，因为还有瘦的余地。 嗯 嗯， 对，他的轮廓是好看的，而且他拍照状态也是好的。 对，很放松，很自如。 他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的那种感觉是最有的，他是最有戏的。可能你是最瘦着的。 嗯，对对，我很放不开。对， 你这样当他混半个小时都不能主持的嘞。 我可以主持， 心情非常的沮丧。 我特别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是我是一个需要跟摄影师热络很久的人，然后才会找到自己的感觉。对， 其实也是双方其实都一样的，就是要出好的片子，其实是为什么摄影师喜欢拍那么多，是因为你在拍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去总结，也会不断的有找到感觉。 嗯哼， 啊， 对， 这两张我是想对比说一下。 嗯哼， 你看，其实他两张他是差不多的，他模特的动作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不同的构图 会呈现出 效果不一样， 有意思很多。 效果 对。 然后呢，我本人是更喜欢现在这样的这张的一个构图，然后它也屏蔽了一些就是没有必要的元素。其实这张其实就是它的轮廓以及它的神态。 是 啊。然后 我的身材是有多不堪，需要被屏蔽掉。 没有啊，就是说它，因为下面其实这些元素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作为一张好的照片来说的， 就是因为你的衣服的剪裁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以露不露也没有关系。 对啊，所以我留了，你看你的， 但是露出了你最好看的那个锁骨的地方。 对，还有你的领口的这个 领口小设计， 这个小元素的设计是很好看的。 对， 有点膨胀，我现在， 就像你的身材一样。 还有这个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他的眼神和他的状态是比较， 这个可以再拉大一点吗？眼神啊， 再特写一些吗？ 对，再特写一些。 可能欧文喜欢的是整体的感觉吧。 这个其实构图，我甚至如果说条件有允许情况，我可能会再大构图一点，就是 上半身的那种。 不是，就是景再多一些。 哦，景再多一点，因为旁边的杂物太多了。 对，所以现在没法做到。但是这张其实还是看他的，就是他的眼神的状态啊什么的啊。 这张一张， 像这个就会有点暴露 我的小胳膊， 抡起胳膊，对吧？抡起袖子达人， 袖子达人。 但是那个后期可以 P， 但是我是觉得刚刚那个他那个头抬的角度有点太大了。 你真的很适合去这个做美发店的模特儿，发质也好，这个很不错，这个我喜欢。 对，他的有些状态，有些神经出来，就是很让我就看到就跟看到香港的女星似的啊。 哇，开心！ 这香港男星之后又来一个香 港 女 星， 你们已经凑成了 TVB 的一台戏。这张照片我很喜欢， 他有点那个陈慧琳。 对， 你看他的这种范儿， 他在镜头前很放松。 对， 欧文老师，如果遇到不放松的嘉宾的话，应该怎么样？ 我 就跟他聊天吗？还是要 可需要慢慢聊天，然后需要一个过程。 哎，但比如说。在你预设的主题当中，跟就是被拍摄者他是惯常的那种状态如果不吻合，比如说刚才因为你给我的定位是就是那种酷酷的状态，但是其实我平时更加就是我比较能够拿捏的状态就是笑的状态，这个时候是我可以说拒绝说我不想做酷的表情，还是说我就可以去尝试？ 可以啊，就是说一般拍摄都不会说就拍几张就结束了嘛，所以就有时候是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进入一个状态，或者就是对啊，你就或者就是我就想笑啊，或者什么样。 但是其实也有可能，摄影师他可以帮你挖掘出你自己不知道的一面。 对， 这就摄影的随机性吧，所以就是会它会出现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就是说，一个是延续嘛，或者就是你以前有一个拍过什么好看照片或者什么，或者你觉得好的角度或者什么的，那是一个延续，另外一个可能就会碰撞出新的东西，会更有意思。 我比较好奇说，问老师你怎么理解时尚摄影？ 时尚的元素是体现在服饰的穿搭，还是说用光调光的这个风格，还是说构图？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时尚摄影它就是不是传统的那种相对来说正儿八经一些的动作啊、表情啊、神态啊、构图啊这样的。那实际上你的理解呢？ 我现在其实我对时尚我是有质疑的，然后因为时尚也在中国其实发展近30年嘛，但在国外的时尚其实已经100多年了。然后呢，我们从最开始的模仿，到现在其实还是模仿，到后来模仿的有点不伦不类，或者就时尚就是一群就是很少数一群人在玩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已经有一点点偏离本质了。其实你也不能说咱们今天比如说穿的不是时尚，或者拍的不是时尚，或者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态度吧，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就是架到一个阁楼上，然后让大家把时尚看得那么神秘或者什么。所以我是这两年我是有质疑的，所以我是甚至我有点觉得时尚摄影师是不是慢慢脱离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其实他，我觉得他就应该是跟所有人有关的。 而不是大家就是那么，特别是现在的拍的片子也好，以及就是设计师这些也好，就是那么很多就让人家看不懂，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行为艺术，就慢慢让人家看不懂，或者就是根本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你觉得时尚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个概念，就至少大家都可以能够参与进来，而不是说只是一小部分人在玩的自己的那些所谓的那种对自娱自乐的感觉。 他可能最终没法做到就是大众或者就是说群众化，但是它一定不是说就是只是一小群群体在玩的， 时尚不是小众的。 对，因为我最近我也在研究就是摄影然后时尚以及艺术就是他们的关系，然后会慢慢发现其实因为摄影属于艺术里面的一个门类嘛，然后时尚摄影呢又是摄影里面的一个门类，然后呢所以就是它最终它应该是跟艺术有关的，然后艺术就是说源于生活嘛，然后艺术的两个论点也是一个是艺术应该有具有实践社会性，然后就是说它存在，然后它也是美的，然后它也是有价值的，然后另外一类艺术是属于存在即为艺术，就是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它生产出来比如说艺术家做出来可能放在了就是它存在甚至它不美，它也是一个艺术品。那时尚现在可能也是有这么两个争议，就是说一个时尚它应该是更生活化的，更接近普通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可能它就是一个时尚的衣服，那也有一个论点就是时尚就是应该高于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思维的，可能就是应该怪一点， 就像以前的 T 台 秀场当中很多大家看不懂的， 对，大家觉得说根本没有办法穿出街，但是现在慢慢的你在秀场中也会分一些啊，这就是秀款 编织袋啊等等的， 相对要小众一些，当然也会有一些更适合你们日常去穿出街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和跟我们的生活去做一个融合， 对，所以就是现在对时尚也好艺术也好就很难去定义它啊，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咱们做的事情我觉得那就算是一件时尚的事情， 那不是就算是一件时尚的事情，因为每周四的板块就是时尚板块， 因为我们节目叫潮流梦工厂嘛，就是我们是想说所有年轻人所感兴趣的潮流生活方式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得到体现， 是 今天我们说到了拍照这个事情，就是说普通的一点叫拍照，然后说的专业一点可能叫摄影，然后再高一个层次时尚摄影，那怎么样能够去从镜头当中去捕捉到或者说去诠释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去定格到的一些细节和神情，这个其实是需要你跟镜头有一个熟悉感，你跟被拍摄者和拍摄者之间的一些信任，是有很多的情感勾连在里面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现场的这四位参与直播的人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哈， 是， 然后每一个人都呈现出了自己不同的状态和不同的习惯，那在节目的结束之前我们要像刚才所说的一样，要让欧文为我们挑选，我们三个人各挑选一张你认为的最佳照片。 哦，我再挑一下吧。 好，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继续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三个人都拍得很过瘾， 嘉宾可能会有纠结，就选很久，一会儿结束了还没有选好。 不会的不会的，摄影师选片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惯常的事情。 摄影师会不会有选完以后觉得每一张都不好的时候？ 会有，哎， 就是每一张都会有可以提高的余地是吧？ 会有这个。 那怎么办？重拍吗？ 退钱。 退钱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行为。还有一种商业化的行为是影楼的摄影师会干的 啊， 都好 啊， 真的都挺好的，每张我根本挑不出来你没有哪张不好。 姐你看你这张的那个鼻子，哇，你看那个角度，你这张眼神，你这个神情，没办法，然后就一直往上加。 对对对，哎，咱们可以趁欧文在挑照片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一些就咱们自己平时在就所谓影楼拍照的时候的一些奇闻趣事。反正每次因为我每年会带着全家去拍一套照片嘛，然后每次拍完之后放到后期之前，我都会跟后期写一个备注留言，请不要把我们的脸 P 成一块镜子，以及请一定要以自然作为前提，你知道就是全家人当中就是男女老少嘛，小朋友的皮肤其实根本不需要 P 的， 是， 就我觉得小朋友的皮肤一定要呈现出那种光滑然后吹弹可破以及要有绒毛的状态， 一旦劈了就会把这绒毛给劈没。 对 对，就像一颗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然后还有就是男士的脸千万不能给他劈的就跟猪刚裂一样、很可怕。这是我每次都会留言说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 P 图就很不走心，就比如说为了把你胳膊 P 细一点，你的背景真的是会变形的 啊。是，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商业行为当中有一些非常不走心的一些呈现方式。 穿红衣服的狒狒呢？ 我没有去影楼拍过，但会找一些那种约拍的摄影师拍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摄影师 就是没有钱去影楼拍照、 对， 谁说的？约拍的摄影师会更贵。 约拍主要是靠人脉，不是？其实大学 我约拍主要是靠颜值，好吗？ 大学那会儿真的是，就是好朋友 之间人家才会愿意跟你拍。 对对对 对。 但是泽华说的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有些学摄影或者摄影爱好者， 他也需要完成作业呀， 对， 需要找模特。我明白了，菲菲，你接着说。 然后呢，会有一些直男审美。然后他会把你 P 成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 你自己不喜欢那样的是吗？ 当然、 其实 你喜欢小眼睛、大鼻梁、大宽脸。 但我觉得每种美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美不能被定义。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挺喜欢我身上的一些小缺点的，例如我颧骨其实不是那么窄，但我觉得挺可爱的，而且我下巴短一截。但是 你的颧骨和你的下巴整个比例看上去就比较，就是还挺洋范儿的。 所以他才说他喜欢嘛。如果真的是非常不成比例，他可能也不喜欢了。 是一个特点啊。 对 啊，当然我的麒麟臂还是要帮我修一下。 那你有考虑要拍双下巴特写吗？ 啊，可以啊，来一张呗。 他今天非常的开心， 请把镜头给我，谢谢。 他今天表现非常好。 欧文老师已经不想理你了。 泽华呢？ 怎样？ 你自己在影楼的拍的趣事，因为咱俩当时就刚开始打赏的时候，你不是拍了一套那个照片吗？我就不点名那个影楼了。 啊。 就他从背景的，就是给你的选择到 P 图以后成像的效果，就是把你 P 成了一个，就是皮肤白的跟豆腐一样的小。 那时候我已经说不要那么精细了， 但他还是 那 样， 对， 就是很多， 就是他觉得他的极限不能再不精细了， 不能再不 P 了， 对， 就是像脸上这种坑什么都不可以有， 对，他觉得可能是他的工作失误吧，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种，就是你去拍完以后摄影师都非常开心，然后拍很久。最后连底片都会送给我。 嗨，欧文， 已经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你选好 了 吗？ 选好了。 嗯，那可能需要重新再连接一下我们的 Apple TV，因为刚才如果有就是退屏的话，就会有重新连接。 首先会送上谁的照片呢？我们直接看吧。 但我选片有时候也会纠结的。 当然会。 他的我是喜欢这张。 嗯。啊，这张很迷茫哎，感觉。你喜欢他的点在于哪里？ 就他的这个整个的眼神，加他的， 这有一种当代青年的那种困惑的感觉，是不是？ 像一个大学生， 就美国时代杂志会选的。 我的，你在说刘云吗？ 当代中国青年。 那可能有的人会喜欢类似像这种啊。 对，我觉得这张 或者这种啊， 这张有点。算了吧，好，这是摄影师选的我的照片，接下来， 他照片我会选择的， 确实， 对，这张构图真的很有趣， 然后他的，我觉得他的轮廓还有他的衣服以及他的漂亮的锁骨， 对，他的锁骨真的很好看， 赞不绝口哎，老师， 那么粗的胳膊竟然有这么细的锁骨， 这就是年轻的好处。 这就是只拍那么一丢丢的感觉，我也不能这样说，毕竟我只拍了一张脸。 或者他的有些 这张， 对，这张也很好看。 我觉得陈慧琳那张挺好的。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位 model， 我还是喜欢这个 蓝莹莹。 这张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这张拍出了脸有作腮的感觉， 非常的清纯， 可以换头像了， 像有点像那个画壁里面的牡丹， 妈呀！ 真的， 让我们结束这个互夸的不走心的互夸流程，好不好？ 画壁里面的牡丹， 画壁是什么东西？是 电影？ 你是画皮吗？ 这张 是画壁电影， 跟你聊天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是这张就是还有点青涩的感觉， 对，很青。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青涩的人。 他内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 嗯， 对，你看。刚相识半个小时以后，摄影师就捕捉到我内在的 对 状态。 但是相处了那么多期的狒狒，说你是画壁里的牡丹。 没有啊，画壁里的牡丹是郑爽演的，她是一个非常清纯而且羞涩的一个角色。 没，他们都不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样的。 最怕空气突然。 主要听到牡丹两个字，大家都觉得嗯。 哎，没有办法，有年龄差距嘛。 我会为了这个评价专门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OK。 好了，再次感谢欧文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欧文老师最近有个摄影展是不是？ 对，在哪里？ 12月，目前暂定场馆是今日美术馆。 哦，今日美术馆就在亚运村那边。 对。 对。 嗯。 12月份。 嗯，在那个。在百子湾。 百子湾。 哦，对不起。 那边也会。 百子湾那边。 哦，对对对。 现在只是场馆暂定，但是展会放到12月。 好的。 就是。 那到时候提前告诉我们呀，我们还。 如果那三张照片入选的话。 啊，你真的很势利。我没关系，我就想去学习一下88年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备若干年以后我到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好去学习一下。 那就选我那一张照片，当代青年就好了。好，谢谢大家观看喽。 谢谢 欧文，提前告诉我们你的摄影展的具体位置啊。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萌工厂一起改变，稍后为你们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思妍， 我是思妍，马思纯替身本纯。 哎呦真的是。 拜拜。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剑招起一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如赤壁的伤痕。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招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